第四節，如果我哋喺個講尼克德塔人之前咧，就我哋再補充翻頭先我哋講個咁即係犀利嘅一個人工智能嘅系統啦。嗱，雖然頭先我哋提到就話咧，我哋唔可以話啊好粗糙地講啊，就係個電腦可以估到你咩啦。但係咧，人嘅一啲基本嘅思考功能咧，就我哋其實而家知道喺邊個腦嗰邊部分去做嘅嚇。譬如話，我哋嘅後腦，我哋管個空間感；我哋前腦就係即係自我嘅意識。即係我哋就係睇呢幾個部分，其實我哋已經知道大概即係我哋做緊啲咩嘢嘅。但係咧就一個好難嘅問題咧，就係如果我哋講緊話，我哋個腦部嘅基本結構，即係從個原子嗰個層面嚟講，係同即係呢啲死物係冇關係嘅。我哋單靠而家呢個人工智能，我哋可唔可以解釋到個意識出現嗰個起源咧？ 嗱，呢個就大家都好想去揾到嗰樣嘢嚟嘅嚇。咁、其實譬如我喺我先前嗰節講啊 ，Christoph Kosch 嘅人，佢哋就認為咧喺腦入邊咧就只係需要一堆好少量嘅神經元嚇。咁、就係佢就認為係一個叫 claustrum 啊，都係一個啲咁嘅即係前額葉皮層嗰即係嗰啲咁嘅位置就會揾得到啦。就係、是、專係有堆呢啲咁樣嘅神經元就主宰咗我哋嗰個意識㗎啦咁樣。咁、而實際上啊，喺一啲好簡單嘅昆蟲生物裏面咧，有時我哋都會睇到就係話咧，佢嗰個嘅腦部可能只需要19個神經元，就可以令佢湧現到一啲好基本嘅求生意志啊、表現恐懼啊、規避危險呢啲咁樣嘅行為咯。咁呢一個係乜個意識嘅表現呢？咁呢個即係具體上唔清楚嚇。即係我哋知道人有一種更加複雜嘅意識嘅表現，就係一種內在嘅思考啊，甚至乎 自我。譬如我會感覺到我啊，我係邊個啦？ 我感覺到我啦，我感覺到呢個動作係來自我啦。我會對我做嘅嘢內疚啦。咁然後就係、是我會反思啊，同埋我會反省自己點樣去學習一樣嘢啦，總結經驗等等。咁呢個就係一啲更加即係 高層次、 更加高層次啲嘅一啲嘅即係意識嘅表現啦。咁究竟係即係個腦入邊邊一部分能夠做得到呢樣嘢？咁係唔係由個人工智能去揾咧？咁呢個我自己冇一個答案。咁而家睇到就係好多時就係咧，大家都想由一個咧，即係嗱，你如果用人工智能，好多時就係講緊咧。你怎樣由一個一堆的信號學習它，然後去找一下裡面發生什麼事、就是由大的 scale 去找回一個小的 scale、在哪裡、但是、也有人反過來 是 bottom up 的、由最基本的神經元開始砌起，我怎樣將這些神經元了解它個別 的行為反應之後，將它砌成一個的線路的組合，就能夠湧現到一些意識的特性呢？這樣就未跟人工智能未必一定有關，但是有人去嘗試去砌一些理論、但可惜即是一個 很麻煩的位置就是什麼呢？我們現在連掌握一個單一神經元的基本的知識都不足夠、我們有些很簡單的模型來去模擬一下一個神經元它何時會射一個信號出去、但是這些模型都很不準的，很不對的、但是你的模型越複雜的話，那個數學牽涉到的 detail 越多的時候，你最後砌出來的那個線路，那個運算也都越複雜，咁即係同埋你複雜得嚟，你究竟點思維之啱咧，亦都冇乜嘢準則喺度，咁令到呢樣嘢本身喺嗰、那個無論喺個資訊啊個基本認識嗰度仲係好缺乏咯，咁令到成個意識嗰個問題都仲係即係未有一個好即係好決定性嘅理論嘅解答咯。 係啊，簡單嚟講咧就無論你讀心理學啦，或者你讀生物學啦，你去諗意識嘅問題咧。其實都徒勞無功嘅你要講諗啲好實際嘅問題，譬如話、我如果我手即係我攤咗我駕駛點鐘咧，反而呢個進展比較大喎。不過咧，頭先既然我哋已經去到話啊，那個人工智能可以即係讀到，咁我咪調翻轉諗就係呢個人工智能佢不斷學習啦，佢到有一日佢有一個意識喺度咧。 嗱呢個就又另外一回事啦。你話如果喺那個深度學習的 algorithm 裏面呢，它其實都是一堆算式來去幫你去所謂叫做 fit 一個 curve， 然後 找一堆的參數出來、即是它有一些準則就是說、我究竟最後的模型怎樣就為之 fit 得最好，它其實不停地都是處理一個數學的問題，而你就不是教它一套邏輯怎樣去思考想東西，它只不過就是都是一個 數學嘅問題，不過呢個數學問題係有助於令到佢可以去揾到乜嘢為之一個最佳化嘅結果。 嗯， 而嗰個最佳化就係最佳化地能夠知道你諗緊乜嚇，就為之係贏啦。咁樣嘅意思嘅啫。即係呢樣就要知道嗰個人工智能到底個本質係乜嘢嘢嚇？係唔係話我哋真係教緊佢即係點樣成為一個嘅靈魂嚇？咁、但係本身你淨係個 algorithm 本身佢冇呢個咁樣嘅質素喺度嘅。 係啊，係兩種唔同嘅現象嚟嘅。佢學出嚟嘅效果可能係接近，但係兩種唔同嘅活動嚟嘅。好啦，嗱咁我哋剩低落嚟咧，呢個亦都係一個相當有趣嘅問題啦。就係我哋其實係咪對呢個尼安德塔人嘅生活嘅習慣有越嚟越多嘅認知啊？ 其實都是的，我們很想即譬如尼安德塔人，他雖然作為一個即都是跟我們有共同祖先的一個的近親、即他都相信就是一個呢距離我們最近的一種原始人來的、因為呢他那個、絕種呢是非常之近才出現的， 幾萬年前 三四萬年前才最後絕曬種嘅，未絕種之前咧，大規模地散落咗喺歐洲啊，甚至乎去到中亞嘅一啲嘅地方都有。咁、只不過後來就現代智人就將佢哋即係將佢哋掃清咗咁樣啦。咁、大家都好嘗試地去理解，但係點解係我哋現代智人會贏到啲尼安德塔人嗰、那個係有冇啲好決定性嘅即係因素去、決定咗嘅咧咁？因為咧，你話如果係作為人，地球上好多不同的種族、我們基本上可能都看到在文化上有些種族它是可能是、文明程度有高有低，有些就很快進入了一個很現代的生產模式，有些是寧願還是停留在古代的生存模式、我們但是呢如果我們看到尼安德塔人是直接絕了種的時候，我們就會想就是會不會有一些是真的很大的差異，很決定性的差異，令到它不可以在這個世界上特別傳流下來呢，這樣樣、會不會是這樣的呢、我們很想問這個問題的答案是什麼、其實中間都試過有很多的嘗試的，有人就譬如有個基因圖譜那裡就說他們那個語言溝通的基因呢就似乎沒有我們現代智人那麼厲害的，這個足不足以解釋呢？但是後來我們發覺那個所謂語言的基因又真是幾代表語言這種能力呢，又是不可以完完全全來去解釋到的，所以令到這個問題本身也都未得到充分解答。咁接住來再問就係話，佢哋喺嗰個飲食上啊、身體條件上啊，又有啲乜嘢分別嘅呢？咁樣咁有人就話可能係佢哋本身呢個膳食上面有分別咁樣。咁但係膳食上有分別得嚟，我哋就知道呢其實尼安德塔人個腦呢個頭係比我哋更加大嘅，即係甚至乎有人話呢就係睇佢哋個頭咁大，仲要係嗰、那個 一定 係 聰明啲嘅， 咁發達分分鐘仲聰明過我哋都唔奇咁樣。咁甚至乎佢背後嗰個膳食呢可能更加能夠補充到支援到佢個腦部生長嘅都唔奇。咁都離唔開就係話咁究竟佢食咗啲乜 呢，佢食咗咩 呀，咁總之就係我哋想搵即係其實最無論我哋想唔想知道我哋之間係乜嘢決定咗我哋邊個生邊個死都好。咁究竟就係話作為呢一個最近我哋嘅原始人，佢同我哋嗰個差異喺邊嘅咧？咁其實最近一個發現又好得意嘅，咁啊嗱，上次我哋提到尼安德塔人嘅發現咧，就係講緊喺嗰個嘅摩洛哥嗰邊個頭噶啦。即係其實即係尼安德塔人就唔可以即係隨隨便便話哦，佢哋喺曬歐洲嗰邊，又唔係。咁其實咧，即係摩洛哥同歐洲好鬼近嘅啫嘛，爭嗰個直布羅陀海峽嘅啫嘛。咁其實係有一部分係曾經喺嗰度出現過，咁一啲都唔奇嚇。咁然之後慢慢現代智人就再冚咗過去咁樣。咁即係揾到一啲佢哋生活上嗰啲遺跡咁啦。但係今次就講緊咧，亦都喺嗰頭啦，就唔喺直布羅陀，唔喺摩洛哥，就喺葡萄牙。近里斯本南部少少嘅一個嘅少少嘅石崖嗰度，入邊有啲窿，咁就揾到一啲咧對應到咧就係尼安德塔人時代嘅一啲嘅生活嘅遺跡。咁當然啦，如果嗰啲遺跡我要知道係來自尼安德塔人，咁當然入邊亦都係揾到過尼安德塔人嘅骨頭啦。甚至乎係佢哋應該就可能甚至乎仲揾到一啲佢哋嘅基因碎片咁樣啦。咁就揾到好得意嘅，就揾到一啲佢哋食剩餘嘅蟹鉗。OK， 同埋佢哋食過青口嘅一啲痕跡。咁其實證實咗咧，其實呢一啲尼安德塔人咧曾經大量地去 吃海鮮 我都想你講起我都想吃海鮮 葡萄牙沿海的海鮮 還有葡萄牙沿海的海鮮吃蟹呢是件很難的事來的魯迅說過誰吃蟹第一個吃蟹的人一定是 很勇敢的所以尼克特蘭人都是一些很先進的民族的他這裡文章有說的就說海鮮那個維他命呢即係入面嗰、那個養分呢有 Omega-3 啊。佢就話呢呢、這個係對我哋嗰個腦部嘅發展有好即係相當之好嘅即係刺激喎。咁點解咁好嘅刺激啲尼克特蘭都俾我哋打敗呢 嗱你咁首先講啦佢係咪真係俾人打敗呢呢、這個只不過其中一個理論嚟嘅啫。佢、會唔會唔係俾人打敗係俾個天打敗呢啊！俾個天打敗，意思係會唔會俾一啲嘅氣候打敗 或者簡單嚟講啦，用翻我哋而家個比喻啦，佢突然間有一次武漢肺炎咁全部你都得閒叫曬啦。 會有個叫做即係喺佢哋曾經有個肺炎，就係專係殺尼安德塔人，就殺唔到現代智人，於是乎就現代智人就咁行過去就搞掂咧咁樣。咁但係又要留意佢哋嗰個滅絕過程咧，係一個。都是一個幾漫長的連綿的過程的就不是話突然之間一次的大瘟疫就一次 sweep 走曬，就好似即係我哋睇到喺現北美洲啊嗰啲咁嘅故事咁，喺一百年之間發生。佢哋係講緊一個都分開咗以萬年計嘅時間，個人口逐漸減少，跟住就現代智人就同佢哋有雜交之餘，亦都將佢哋好純，應該就係佢哋好純種嘅尼安德塔人咧。都清空曬咁樣，咁即係呢樣嘢其實都仲未有答案喺度嘅，即係所以而家就只能夠估下啦。 但係呢個時間都係相當之長嘅，就即係一個好漫長嘅過程啦。咁但係我哋喺人類歷史上面咧就冇記錄過話，即係我講文字啊，亦都因為太遠啦，冇記錄過就係有另外一個品種嘅人類出現過。 你冇辦法咧，就係因為嗰個年代係地球上所有嘅文明都未有文字記錄啊嘛。即係你最早嘅文明講緊巴比倫嗰啲泥板咁樣，即係嗰度就叫做吃嗰啲咁嘅即係嗰啲咁嘅文字就已經係最早嘅一啲嘅文字記錄啦。 嗰啲咪八千年啊，八千 係啦係啦，即係講緊個已經係有一個好有一個有建制嘅農業社會喺度㗎啦，已經即係你如果再以前可能啲人係結成記事嘅時候，嗰條繩都爛曬啦，都唔知道去咗邊啦。即係更加唔好講話流傳到嗰啲尼安德塔人嘅故事喺度。咁當然其實我哋都真係揾到過尼安德塔人佢曾經。居住過的山洞入邊，佢哋即係留低落嚟嘅一啲嘅即係簽名啊咁樣啦，即係唔係簽名啊，即係圖案啦。 痕跡 係啦， 即係簡單嚟講咧，佢哋就係越居人嚟嘅咁但係即係呢個發掘嘅過程咧，我相信有越嚟越多嘅一啲新嘅資料啦，即係同我哋原先佢估計佢哋一種好低等嘅。即係人類咧，係呢個已經係推翻曬㗎啦。好啦，咁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 好，拜拜。